2013年1月至12月，差唔多整整一年嘅时间，我喺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历史在笑》，主题系五四运动与中国，每集一小时喺 My Radio 播出。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内容包括五四事件、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大学制肘、人物与思潮。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配合中共极权统治，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 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9月1日起，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 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收看和付费支持，多谢大家。 胡適在大陸被批判了30年，最熱鬧的就是50年代，是吧？當然50年代大家都知道，在中國大陸都發生這個所謂大明大放運動，批判這個知識分子，是吧？反右運動。周揚就說胡適是一個反馬克思主義者，但是胡適面對這些即是清算運動的時候，他竟然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他是去回應，他沒有說你批判我對，是吧？即沒有說你批判我那些內容對，你說我是馬克思主義，中國馬克思主義一個最不可以調和，是吧？最堅決反這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人，那我都不會跟你辯論這件事。但是他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甚至乎拿陳獨秀來說。那我覺得他拿陳獨秀來說都有意思，陳獨秀是即中國共產黨的創辦人之一，又做過中共總書記，是吧？當然後來臨死之前，他有一個很大的轉變，對民主政治他認為陳獨秀在這個新青年，即是這一份陳獨秀辦的雜誌《五四運動》期間提到這個德先生、蔡先生，他就是將科學與民主將它 人物化、人格化，是方便中國人記得，是吧？因為德先生代表民主，蔡先生代表科學，這個是一個翻譯來的。德先生就是 democracy， 德莫克拉西，那時候譯做 OK， 德莫克拉西、這個用即係國語來譯，那就 democracy 咯，係咪？咁於是就用前面那個字叫做德先生。蔡先生是 science， 譯做普通話，那時候不是叫普通國語咧，就是 science。咁就蔡先生，蔡啊嘛，蔡就蔡 ，science，OK、okay?。咁胡適就認為，你將呢個科學同民主呢個抽象名詞人格化，將佢睇成係人，就好容易錯誤變成即係偶像化。偶像化之後，你就會盲目崇拜。佢認為陳獨秀佢只係認得呢兩個名詞。而將這兩個名詞人格化、偶像化，陳獨秀是不知道科學是一種方法，研究學問的方法，科學是一種態度，是不是？對事物批判分析的一種態度，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生活習慣，不是民主先生、科學先生。他這個回應是在1958年，其實就是對這個中共這個所謂波瀾壯闊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一個回應，即是意思就是說我是一個人物，我的思想是可以批判的，是不可以偶像化的，OK？ OK， 等於當時五四運動提倡的科學與民主，科學是一種方法，民主是一個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你真的很難相信可以找到一個這樣的人，是吧？在中國大陸鋪天蓋地批判他，捉了他的兒子出來說他是人民公敵，跟著他老人家在美國，是吧？處之泰然，其實就是窮愁老道，是吧？喂，做過北大校長，做過駐美大使，在美國百無聊賴，成日在屋企咧就安排個老婆有麻雀打，係咪咁樣嘅生活嘅，係咪窮愁老道？呢、這個就係梁啟超所講嘅先時之人物。佢不但只係一個應時嘅人物，佢先時嘅人物咧。民國初年佢係一個應時嘅人物，喺呢個1949年之後。到他逝世之後的十年，他是一個先時的人物。胡適之在1919年，其實他有一篇文章叫做小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的時候，他曾經有一段這樣的說話，就跟我剛才所引述那段不要偶像化人格化呢是有些關係的。他這段說話說什麼呢？他說由於人類的愚昧，故容易被人用幾個抽象名詞騙去赴湯蹈火，牽去餵牛餵馬餵魚餵肉。歷史上許多奸雄政客懂得人類有一種劣根性，故往往用一聲好聽的抽象名詞來哄騙大多數的人民，去替他們爭權奪利，去做他們的犧牲。這段說話今天聽回，時隔差不多100年，你覺得有沒有時代的意義呢？請問，我就覺得有，是吧？毛澤東就這樣，是吧？希特拉就這樣，是吧？今時今日有些泛民主派的飯團就這樣，佔領中環原來是佔領光環，是吧？某個程度上都是的，一些抽象的名詞，胡適之在1919年告訴你聽，其實整個說話的精神就叫你不相信權威 ，OK？ 不相信偶像，係咪？教主都不是偶像嚟嘅，係一個暱稱嚟嘅，一個花名就得啦 ，OK？ 唔好真係當佢教主，係咪？所以胡適呢啲咁嘅講法咧，你後來睇翻。在中國大陸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經歷過這個反右運動，這些這樣知識分子，我想他們都很明白，對胡適這個講法都是於我心有戚戚焉，是嗎？即是胡適和這個魯迅、陳獨秀都是同一個時代的人。跟魯迅的比較，我覺得胡適最幸運的地方是什麼呢？他是不曾被偶像化，即是不曾被人捧為偶像，又不曾受到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毫無保留的讚揚，然後跟著拔你下來。你看回毛澤東在這個新民主主義論裡面對魯迅那個評價，他說魯迅是文學家，是革命家，是思想家，三家，人家最多只是一家，他是三家，還有五罪，是吧？五罪是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民族英雄。哇，厲害了，很多人都不知道，你魯迅是你偶像那些人，我現在告訴你，魯迅原來是毛澤東的偶像，你會不會對一個偶像個評價係有五罪啊，係咪？其實係將魯迅係扭曲咗啊嘛，大佬，係咪？我知道司徒華係當魯迅係偶像嚟噶，冷眉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就甘為孺子牛，係咪？魯迅曾經喺毛澤東嘅佢唔係心目中係毛澤東。的言論裏面，他批評裏面，或者那個評價裏面，還是共產主義衝鋒陷陣的旗手。如果他何時為那些共產主義衝鋒陷陣呢？ 係咪？佢死得早啫，死遲啲，俾人鞭屍都有份啊，係嘛？即係你睇下毛澤東對魯迅嗰、那個即係最高即係呢種咁嘅評價咧，你又可以睇翻魯迅之前寫嗰篇文章叫做《罵殺與捧殺》，捧都可以殺咗佢嘅。呢、這個捧殺咧就係話你俾人鬧嘅人咧罵殺未必罵得死你喎，係咪？俾人捧嘅人咧就會捧死嘅喎，你知唔知啊？呢個係魯迅嘅講法。即係你魯迅如果傳下有知咁，聽見毛澤東咁樣，即係對佢咁嘅評價，佢唔係汗顏啊，佢係覺得佢會俾佢捧殺啊，你明唔明？捧完之後瓜得係咪？所以胡適同呢個魯迅最大嘅分別就係佢冇俾人捧為偶像啊嘛，啊呢個係佢最幸運嘅地方，亦都係佢可以獨立自主，係咪？嗱，你如果去北京大學，嗱，我而家唔知有冇啦嚇。當年咧，即係北大紅樓啊，好出名嘅。前面嘅五四紀念碑嗰度咧，有蔡元培、有陳獨秀、有李大超、有魯迅嘅浮雕。OK， 咁蔡元培係北大校長啦。是不是陳獨秀在北大教過書，是不是也是五四運動的旗手，中國共產黨的創辦人，另外一位李大超在北大做過圖書館館長，是不是魯迅，是不是文學家、革命家，是不是思想家，是不是三家五罪，是不是在北大紅樓五四紀念碑有這幾個人的浮雕，但是沒有了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胡適的浮雕。即是其實多年來都有人倡議為這個北大，在北大為胡適立像，那共產黨當然不肯，是不是？胡適沒有被偶像化，胡適被批判在中國大陸亦都冇平反，冇正式去平反佢。但系即使系冇正式平反佢咧，後來出嘅胡適全集，淨係將即係刪咗對共產黨不利嗰啲文章，其他嗰啲都照出嘅，係嘛？咁嗰個已經係變咗一個學術嘅研究，誒冇乜所謂。共產黨嘅欠胡適嘅就係還佢本來面目。胡適不需要你跟他平反，因為胡適對於你共產黨發動的這個即是空前絕後的這種對一個人的思想批判運動，他的回應就是是咯，不要偶像化，是吧？那你即是意思即是言外之意就是你批判我沒問題的，是吧？他不會覺得啊我冤枉啊，你這樣說我啊，那我去辯護啊，沒有，是吧？所以這個是胡適之即是平凡中見偉大之處。